这不公的事儿是他们， 对他们。 戏里装人吗？ 难道你忘了栽树的时候都躲得远远的，现在摘桃子全来了。 住嘴吧你。走，跟我去老根爷家看，听说他儿子儿媳妇都病了，也不知现在怎么样。 他不在家，刚拉他架子车走了。 他拉架子车干嘛？ 给人家送砖呗。 那么大岁数了，还拉架子车给人家送砖。 喊上爷。 么了呀？ 哦，庄稼人没那么娇贵，看一回病得一车卖呀。 钱的事您甭管，进所。 不不不，今天这车砖我答应了，要送到刘庄炒栓子去。 可爷，您放心，我准定送到。进所，快走！ 不不， 快走！ 金春，要下雨了啊！ 不要紧，快去，快去吧。吃亏，算大账，这亿就到了去了。 金锁，金锁，通过扩股可以吸收资金，扩大生产，把咱西庄变成个蔬菜加工基地。 这算盘，你打了怕也不是三天五天了吧？ 你也是咱支部的副书记了，金锁。 我不同意。现在都实行市场经济了，凭能耐吃饭，允许一部分人先富。想像过去那样人人一边高，那是不可能的，也是不应该的。 对那些犯红眼病的，不是该纵容，而是该修理。想发财，早干嘛去了？ 其实，乡亲们想要的，也就是劳动致富的机会跟权利吧。过去，他们不觉悟，现在想通了，这是好事嘛。 想致富要发财，谁拦着他们了？ 他们个人不是没这个能力吗？ 这怨谁？市场经济的规律是无情的。 那咱党支部，咱这些党员，除了自己发财，就不该再干点什么？ 天成哥，我怎么忽然觉得…… 觉得什么？说，觉得什么？ 我觉得你有点走火入魔。您这脑瓜没人能比，可您这思想整整落后了几十年。您要真这么干了，整个就是梁生宝。 梁生宝， 创业史里的主角，一心一意领着穷人办互助组、办合作社。小说《柳青》没写完，再写就是《人民公社》《三年困难》《文化大革命》。天成哥，这条道咱中国都走过一回了，行不通。 到底是高中生啊，理论一套一套的。 天成哥，时代变了，您这想法啊肯定行不通。不信你就开个股东会试试，我送砖去了啊。 说说，我的想法真的不对吗？ 我也说不清楚啊。至少要想实现，不那么容易吧？ 现在人心变了，人情薄了，什么都得先说钱。过去说一句我要为自己怎么着，这心里都愧得慌，可现在有人往自己兜里划了钱，简直就是明火之战。帮人个忙还得先算算自己能挣多少，像金锁这样啊还算是正派的呢。可这世上的东西，他是拿钱就全都能买来的吗？咱这西里庄就在长河边的老湾上，白花花尽是盐碱地，几百年也没逃出个穷字。那几年学大寨组资本主义的路，社员干一天挣不到一毛钱，副业又不许搞，下蛋鸡一家就许养里养殖，老百姓可怜了，这一年的盐钱、灯油钱、针线钱、小学生买支铅笔都得只靠这鸡屁股银行啊。记得那年我14， 我娘得了疾病，药钱一共是7.56元，就这7.56元让我们全家犯了难。我根叔一见，二话不说，把家里的2只鸡全卖了，卖了5块钱，这才治好了我娘的病。这是2只鸡吗？这是5块钱吗？这是我娘的一条命啊！老师您说呢？这要是拿钱算，我现在该还他多少？10、500、5000、50000啊！人命没价钱。家里还躺着病人，一个70岁的老人为了几块角力钱在这儿拼老命，可我呢，我这当支书当晚辈的呀。刘老师，您说，我说的是不是特别不着调？ 不， 不办合作，怎么能让出去？听听吧。 就是嘛。 金锁，这是真的吗？ 是真的。咱今天开个股东会。 哎，天成哥呢？ 是啊， 天成哥呢？ 等咱们把意见统一了，再一块儿找天成哥谈。 这怕不好吧？ 怕什么？事情摆在这儿，现在必须面对。这场是维持现状，还是让给全村人？咱必须有一个统一的看法。阿强，老五叔，李娟，股东同志们，你敢用自己那老板老板，你敢跟朝鲜贼人去抗联，你敢用 追悼会呢， 天成哥 啊， 那天你跟我说的事儿， 那也就是个初步的想法， 可村里都嚷嚷动了。天成哥，我们都商量妥了，把厂子作价让给全村，我们坚决不同意。 天成哥，办这厂子，咱受了多少罪，做了多少难，为凑上的入股的几万元。我亲戚朋友家跑了整三天，开口求人难呐，难杀我这无耻汉。 建厂时，咱一身水一身泥的拼命干，那些人却拿眼一边白着咱。 厂子见效益，他们又红了眼。你是一心想群众，可他们想的是怎么把咱的油水沾。 市场经济说变就变，谁能保险？往后赔了钱怎么办？那些人不把你嚼成骨头渣子就不算完， 你干嘛这么 傻？干嘛非要这么干？ 天成哥，你可别忘了，咱厂实行的是股份制，股东们的利益大于天，谁要想一人说了算，就是违法，是侵权。 我知道，我懂。其实过去那想法我早就放弃了，我今天来啊是想着跟大家商量商量，能不能让我退股。 什么？ 退股 啊？ 退股？ 我想把我的股份转让给大伙，再跟村里的老少爷们集资办个新厂，项目我都找好了，做工业用的粗泥料子。 天成， 情是少情。 垮了。 是是，你别赌气，有事好商量。 邓小伙，我真不是赌气呀、啊。 那又是什么？难道是要挟吗？因为你是支部书记，因为厂子是你领头建的，你觉得大家都离不开你，所以你就……天成哥，这厂是咱十三家党员活着命建起来的，咱不能牺牲大家的利益为个人捞取政治资本吧？这样做不道德。 金锁，你这是说的什么话？ 天成是那号人吗？那他干嘛退股？ 这就是你让他说，让他说， 说就说。 金锁，我不是党员，又是个外人，我说几句好吧。金锁啊，金锁，你这话说的不对呀、啊。 刘老师， 天成他为了…… 刘老师，刘老师，您别说了，还是我自己说了。其实这事儿没那么多曲里拐弯，我就是看着咱村的群众富不起来，着急上火，心里头难受，所以我先就想能不能把咱这厂变成全村大伙的厂。那天经金锁一说，我明白了，这的确不合政策，所以我才打了今天这主意。咱们这厂已经走向正轨了，有金锁领着大伙干不会有问题，我退出来领着乡亲们再建个厂，咱们村不是又多了个财源？我算了算，我那20万的股本现在差不多也增值到36-7万了，大家能不能委屈委屈，今年少分些红利，挤出30万给我？ 30万？那你不太亏了。 再建个厂这得冒多大风险呢？万一…… 没事儿。俗话说，花钱难买愿意。我愿意。 受穷的人， 你就跟那格瓦拉一样啊！ 格瓦拉？谁叫格瓦拉呀？ 可惜呀、我不是宣传部长。我要是啊，就下指示发通知，让全省的党员干部都来学学你。 哟，刘老师，您怎么越说越没边儿了呢？ 天成啊，你想想。要是咱们农村的各个支部书记都能像你这样啊，咱们国家的农村 哎呦，刘老师，打住，打住，这不是我该想的事儿。哎呀，我现在要想的吧，那个是老婆子那关怎么过还不知道呢。 啊，这么大的事儿，你又没跟秀莲商量啊？ 啊， 天成啊，天成，你可真有点大男子主义了。 哎，不不不不不。他进城去他兄弟郭良家了。哎呀，那时候我们种了七八年大棚菜，他连根直溜点的黄瓜都舍不得吃，累得蹲不住了，就趴在地上干，就这么攒下的那十几万块钱。哎，这些年我办厂，他的心成天家就含在嗓子眼里，好不容易才安稳了，您看我这 怎么办呢？ 怎么办？让他骂一顿，出出气呗。哎，回来了。那个国良他还好吗？哎，他闺女中考考得怎么样啊？你歇会儿，让我来。你歇会儿，哎，以后啊，擦玻璃、扫地我全包。哎，让我来，给我。哟，今儿这是怎么了？滑到路边的枣刺上，把气包子扎破了吧？哎呦，就好。就 喝，哎，天上错落是什么人才，地下的黄河什么人看，还是不忍七里秋上走， 上过老七里桥上走，柴王爷推车马压了一道沟和一壶海，柴王爷推车你怎么不说话呀？你不说我说，这一回我又犯了规，我又出了错，不该招呼也不打就退股，更不该没经你同意就。 既然都知道，干嘛还这样？ 我不是当着戏里装的支书吗？ 嘿，好大的官儿啊！嘿， 你怎么不骂了？你不骂，我替你骂。好大的官儿，还没芝麻大，瞧把你能的！哎呀，这县长、县委书记才相当于过去的七品芝麻官，这村支书只比病毒大不了多少。村支书大不了。夏秀莲，顺顺气，消消火，痛痛快快，亮开嗓子骂我一顿，行吗？这些年甭管是干什么，他要是听不到你骂，这心里啊就跟缺了什么似的，踏实不下来。 为了让你踏实，我就得使力劳神费唾吗？ 啊， 我算是想开了，骂也是白骂。 哎， 这回呀、啊、咱们、哎离婚。 离婚？你别吓唬我，我胆小，我离我胆小。离婚？离婚啊？可能吗？离婚？ 我没跟你开玩笑，告诉你，这些日子你琢磨着怎么吃亏上当，我琢磨的就是离婚。

没事了，大哥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吗？ 说得多。

说半杯酒，恩爱夫妻不